听到阿姐把声真系好开心嘅。 继柯兰之后，阿姐又中伏啦， 真系信心嘅标志啊！ 阿姐系争未讲首下流程好好听嘅，我真系觉得好惨啊！啲嘉宾， 我哋啊呢啲啊，正所谓骗徒嘅手法层出不穷啊， 系真系信心嘅保证啊！ 仲系唱埋添啊，系啦，多谢 Lisa 姐一阵咧，就八点半之后咧就继续有阿姐嘅访问啦，去到第四回噶啦吓，咁啊，咦，一个。做咩咁正告啊？ 我话说啊，小弟啊，早两寻日咧就发生咗一件系人生之中，我觉得都算系一个成就嘅事情嚟。 咩事？咩事？咩事？ 就系、是、去咗 你都好多成就噶咯，几千蚊一集， 朋友俾面啫呢啲。系啦，咁就去咗一个咧跑步嘅活动啊，即系啲跑步比赛、跑步盛事。咁呢件事数翻咧，就要大概数翻都差唔多。中秋节前后嘅事情噶啦，因为咧就有一日咧就喺呢个嘅嗰啲社交平台嗰度咧就碌到一个广告，咁就话咧系喺呢个10月20号，即系寻日咧，就喺呢个嘅科学园嗰度啊，就有呢个嘅火滚忍者跑步比赛啊，咁虽知小弟啊呢个火滚忍者嘅忠实 粉丝 系啦，咁即刻就问啲 friend， 喂，有冇一齐跑啊？有冇一齐跑？ 其实我想问一问咧，因为我唔系嗰个年代嘅人啦，你有冇睇火滚忍者？ 我当然冇睇啦。 火滚忍者大概讲咩噶？ 火滚忍者咧就系话一个。 忍者小灵精啊嘛，你个年代 啊， 火影忍者咧就系话一个主角咧就 系 由细到大就俾人 即系 纳咩图 啊， 系纳鲁图系啦系啦，就系由细到大咧就俾人杯葛。咁之后咧就一步一步去装备自己，令到自己成为呢个村入边最劲嘅嗰个忍者。 即系本身佢都系一个忍者嚟嘅， 佢都系一个忍者嚟嘅。而呢个村最劲嘅忍者咧就系叫火影啦。 哦， 咁所以成套嘢就叫火影忍者嘅。香港、香港定台湾嗰边好似有另外一个译名叫狐忍嘅。 喂，咪先，你话嗰个忍嗰个全条村最劲嗰个忍者叫火影啊嘛？ 系。 咁呢一个好渣嗰个系咪叫火影啊？ 呢个叫漩涡鸣人， 即系两个人嚟嘅。 叫火影，唔系个 title， 即系叫广播处处长咁样，就系个 title 嚟啦。火影就系个 title 嚟嘅。 咁唔知同一个人嚟嘅，真系。 佢后屘做咗火影咯， 即系好似鬼灭咁样，佢又咩柱啊，又系啦，即系一路升上去， 系啦，即系好似海贼王Monkey D. Luffy 做咗海贼王咁样咯，即系个 concept 其实一样，就系一啲经典漫画，好似都有七八话噶，咁而家佢有继续出佢啲后续嘅佢即系小朋友嘅故事咁。 有咩咁好睇咧？ 哇，好难答你呢个问题。总之我有试过睇呢、這个。 你应该问翻佢，咁足球小将有乜咁好睇啊？ 个波踢几日都飞唔落地咯。 佢答到，即系你要答啦咁。 我净可以话俾 佢，真系令到我喺个球场度练冲力射球咯。 系，你快啲答啊！ 喂，咁我都有试过 cosplay 火影忍者。 唔系，而家都喺条街度间唔中都有啲人着住阿孙悟空件衫 cosplay 噶， 我买咗好多嘅都。 系啊，起码都40岁以上。 跟住之后咁就其中一个好睇地方，我觉得有好多。情节好感人嘅，我记得有一次自己坐紧地铁嘅时候，仲喺度睇紧漫画嘅时候，系坐地铁喊咯，睇到喊咯，跟住周围啲人望住我，发生咩事？但其实我系睇漫画睇到喊嘅， 睇到喊 啊！佢 真系未试过睇足球小将睇到喊、啊。 咁所以火滚忍者好睇啲嘅，我觉得，因为佢讲其中一幕系讲佢师傅去俾敌人杀死咗，咁佢回忆翻佢同佢师傅嘅一啲过往经历，哇！ 一个真系个性情中人啦， 讲到我都想喊。咁啊，话咁啊，跟住所以小弟就即刻揾咗啲 friend 啦，亦都问太太有冇兴趣一齐跑。咁最尾系被拒绝嘅，系啦。 佢冇火滚过噶嘛，阿太太。 佢有冇火？佢知火滚忍者系咩嚟咯？佢都有立过下。啊，唔系，佢都熟噶，佢都系啊。我曾经都有用火滚忍者情节追佢，我记得。 系点样呢个情节？ 我因为入边有啲可能类似情侣咁样嘅嘢嘛，系啦。咁可能买翻啲即系你买呢个忍者，我买呢个忍者，就其实大家系一 pair 咁样咯。 哦， 系啦，即系个 系咪真系太太噶？ 系， 你谂清楚。 系，佢仲话俾我呃咗添，仲话系啦。咁跟住之后，咁就约咗，就最尾就有两个都系听众有兴趣一齐参加啦，同埋 哦，你讲本节目听众啊？ 佢有听手下流程嘅，咁 以前都先知嘅。 唔系约咗嘅，即系有两三个即系后屘 friend 咗嘅听众，有佢哋有兴趣参加啦。 男仔女仔啊？ 两个都系男仔嚟嘅，系啦。咁啊， 排除有女仔嘅，唔系女仔冇参加。 嗱，我嗰日都以为冇女士参加， 唔系啊！我话手下嗰啲 fans 嘅，唔系咁都有个，我都有叫咗个女仔 fans 参加嘅。咁我一行四人就去参加啦。咁佢呢个嘅叫做比赛咧，就分咗几个部分嘅，有8公里跑啦，3×2接力啦，同埋亲子跑，同埋2公里个人赛嘅。 跟住3×2接力系点计咧？ 3×2接力咪 点卖啊？ 三个人跑，三个人做一个单位。每人跑 2K， 每人跑 2K，系啦， 咁跟住之后，咁我就喺度拣，究竟跑8公里定系跑2公里啦？ 我揀咗兩公里跑步。咁我記得喺早兩三個禮拜有一次我同阿劉生講起話我小弟報咗名跑呢個火滾忍者兩公里比賽呢，佢第一個反應係有冇搞錯啊？饅頭包包都跑三公里啦！ 我都係啊！我一聽到佢話跑兩公里，我覺得直情係咧 恥辱啊！ 冇錯啊！哇！你仲話你手下留情一份子，仲要揾4000蚊一個 show， 喂，好難交代啊！ 先有一個啊，老㗎㗎啦，今年年初啊，先有一個老㗎㗎就嚟唔得嘅人都跑咗半馬。你仲同人讲考两 K？ 嗱咩先？我又再讲多少少。虽然嗰个老嗰人佢啊，始终都唔肯公开跑几多，但系咧我都系 appreciate 嘅。 系， 因为佢就老嘅嘅， 系都跑晒， 都跑啊！喂，呢个坚持真系值得。 就系咯， 系啊，感动啊！老实讲， 唔系，但其实老实讲，我本身觉得咧跑八公里咧，其实都跑到嘅。但因为我睇咗一样嘢之后，就决定跑两公里。 点啊？ 个原因系咩咧？八公里咧。要朝頭早八點起跑， 啊、 即係換言之，七點要去到科學園嗰邊啊。 七點去到科學園， 咁我六點要出門口喎、 啊。六點出門口有幾難啊？ 好難嘅。 你知唔知道我哋去做嗰啲長跑嗰啲 四點幾起身啦、 啊？我知， 講笑。 梁麗勤做司儀啊！隨時三點仲要開聲起身， 咁佢有錢收噶嘛嗰啲？ 咁、你有錢報名，你都唔少啦，係咪先？ 咁跟住我就係因為睇咗個兩公里，佢11:30先開跑啊。咁、就11:09啦，最尾11:09。咁即係其實我10:幾去到科園，我可以瞓到9:00先起身啊嘛。咁衡量過自己屋企嘅狀態，咁亦都估計係正確，因為嗰朝阿女係扭計扭到朝頭早7:00先有得覺，有覺好瞓嘅我。咁所以其實我係瞓咗2小時去跑呢個嘅即係火滾忍者嘅兩公里賽事。 点咧？喺呢两公里、 哦，去到现场咧，我本身好似阿勤话斋，我本身以为大部分都系啲男 fans 啦，即系因为始终系一啲叫独男嘅漫画啊嘛。咁但系原来咧，现场咧都好多嘅女孩， 女嘅 都好多女孩子一齐跑。 系， 我估个 令到你觉得不枉此行。 我都系专注喺呢个嘅火滾忍者嘅跑步世界，就系跑呢、這个我谂个比例6:4左右啦，即系六个男孩子都有四个， 咁多啊？ 系啊，都有四个嘅女孩子，咁同埋有好多咧都有 cosplay 去嘅。即 系 有 cosplay 主角又有啦、哦，有个系 cosplay 入边拉面铺嘅老板啦。 我谂呢个系好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嚟噶。 系啦，咁所以小弟都有 cosplay 嘅。我又冇 cosplay， 我有着咗一件火滾忍者嘅紧身衫铺咗上网，系啦，就系即系主角。 即 系 我哋而家我哋个网友睇噶， 有睇到睇到，系啦。咁我前一晚其实好紧张嘅，我差唔多瞓唔到觉。 点解咧？你惊你着唔落件衫？ 我喺度盘算紧究竟啊，应该要着咩 T 恤去啊？去趁翻呢個火滾忍者嘅呢個大事啊！因為我睇咗屋企，原來我有10多件呢啲火滾忍者嘅 T 恤啦。 咁我就都火滾見到， 咁我就喺度行曬出嚟度啊！呢件好似主角好似多啲人識喎，咦？但呢件又係我中意嘅角色喎，咦？但呢件又薄身啲，咦？呢件又特別 應該買件新㗎啦。 我就係覺得其實真係唔係好夠衫著，其實應該要買多件。咁結果就即係襯衫襯到2:00先至恰咗一陣啊，然後阿女5:00醒，咁我就即係再搞呢輪就 total 其實真係瞓咗2-3小時就去跑嘅。咁其實去到現場係我覺得氣氛都幾好嘅，因為有啲擺設啊，俾大家影相啦，同埋有好多人 cosplay 啊、剩啊咁樣啦。咁去到真係跑嘅時候，11:09真係跑嘅時候咧，因為喺呢個嘅火滾忍者入邊咧，有一個嘅動作咧，我哋俗稱叫做火影跑啊。 係， 因為佢哋忍者跑步咧係雙手擺向後， 係 向前衝嘅狀態。 哦， 喺外國 雙手跑， 跑向後係啦，即 係哦，我知啊，快步， 對， 即係當年啊， 小 靈 精， 係啦。其實喺外國有好多嘅嗰啲 cosplay 活動咧，都會組織一個叫火影跑嘅活動嘅咁樣，咁就成 即係因為呢個漫畫， 係因為呢個漫畫，咁就會成班人可能就會喺個公園啊，或者廣場嗰度一齊用呢個姿勢跑步。咁所以嗰日一開始嘅時候咧，即係尋日一開始11:09嘅時候咧，就全世界一開始火影跑咯。 哦， 即係你幻想係 一哥去到火影跑，我見到 係啦係啦，你幻想喺呢個白石角公園嗰度有大概有80多人就一齊用同一個姿勢跑步。 正佢仲係喺國慶75周年嘅旗幟底下衝過。 梗係要啦，係啦。咁跟住咁我就跑啦。咁本身諗住兩公里都冇咩難度啊，但係一開始因為實在太過興奮啊。即 系大家 跑快咗， 哎呀， 冇咗个节奏。我大概跑咗500米嘅时候就开始 咁嘅状态， 咁嘅状态跑，即系双手屈向。 500都唔讲得，唔简单噶。 500米系全爆500米啊，头500米全爆，佢结果就开始 谢啦， 开始 撞墙啊，所谓嘅， 开始要唞一唞气啦。咁我跑到一半嘅时候咧，我庆幸一样嘢，我好彩跑咗2公里啫。因为8公里应该真系跑唔完嘅，系啦，咁所以最尾我 time 我自己嘅时间应该大约14分钟， 跑完成個兩公里嘅賽事咁樣咯。 哦， 十四分鐘兩公里即係 七分鐘一公里咯。 哦，咁都算係 係咯，算係平均啦， 算係唔錯噶啦。 但最尾不過咧，佢係只係跑兩公里，所以呢個算係唔錯咯。 係啊，但係應該係我估，如果唔係一開始興奮得滯啊，即係爆 可以再快啲， 可以再表現得好啲。我唔敢話快啲，可以表現得好啲。咁亦都喺最尾嗰 如果唔係快啲，點樣叫表現得好啲咧？ 我諗個均速會好啲咯， 即係跑出嚟嗰個狀態啊。performance 係個姿勢，因為沿途好多人影相噶嘛，你知 啦。 咁我又特登見到有相機嘅時候，我又擺翻火影跑嘅姿勢，所以同平時 咁你好唔得閒， 係好唔得閒嘅，係我係咁睄住邊度相機嘅。咁去到最尾30米嘅時候，係搏曬老命嘅，用火影跑嘅姿勢再衝多一次個終點，係啦，咁就影咗啱啱 po 上社交平台嘅嗰張相咁樣，咁就結果係完成人生叫第二個嘅跑步賽事， 係、 第二個， 大家要唔要 download 咗？第一次你就同 阿老何2018年街馬嗰次咯， 係啦，同阿老何同埋我哋三個啊嘛， 係啦，咁呢個就人生嘅 跑完之後，阿老何走咗啦已經，係 啊， 感覺如何咧，一哥？ 我覺得係要做翻多啲運動嘅。原来两公里而家都有些少吃力，同埋我发现，因为虽然话做翻多啲运动，即系而家其实 keep 住都有做，即系例如可能有行山啊，有踢波，我发现真系完全两组唔同嘅肌肉啊。即系我而家可能孭住阿仔，可能十零公里，可能孭佢行两个中山咧，我 系 面不红气不喘嘅。但系寻日跑两公里之后咧，我今日大髀系痛到唔系好行到路。 我谂系两种唔同嘅运动啊，真系完全两种，系啊， 系啊。证明你啱啱开始加入我哋嘅阵营啊！ 咁你有冇做够热身同埋做啱热身咧？即系经历咗咧，我做成为呢一个体坛 雷达一二三 嘅主持咧，咁其实听埋好多呢一类嘅叫做运动保健啊，可能可以咁讲，即系做运动之前同埋做运动之后咧，其实你嗰啲 warm up 啊、cool down 都系好重要噶嘛，所以咧你要即系有阵时，因为我哋唔识啊，咁跑步之前 warm up 啊，见到嗰个师傅喺度将只脚晾咗上去嗰条栏杆度拉下，应该都得啩，但可能就拉错咗，得唔到你应有嘅效果咯。 因为虽知道小弟系觉得其实八公里都 handle 到啦，两公里啫，使咩热身啦、 啊？你冇啊？ 梗系冇啦， 恭喜你啦！ 我仲喺度， 咁唔怪之得你痛啦、 啊。系啊，咁同埋仲喺度望下，哦，呢个 cosplay 又几靓喎，哦， 男定女啊？ 咁有男有女嘅，好尊重呢个嘅文化嘅。咁 阿一哥嗰件咧叫做咩窄身 紧身 啊，紧身，但系嗰件紧身咧就因为一哥个身比較 緊 紅裝，所以令到件衫變成緊身啫。 咁同埋跑完嘅時候亦都好興奮，咁所以亦都冇諗到去要拉筋呢樣嘢。咁所以今日就雙腳嘅大腿係極度酸軟嘅。係啦，咁我覺得係要做翻多啲運動嘅。 啱啊！本節目咧好鼓勵大家咧，即係無論幾多歲都好咧，都做多啲運動。尤其是咧，而家開始踏入呢個跑步季節啦。 係喎， 即係其實咧，如果你要跑，個季節都有嘅。 係， 即係我仲記得咧，你呢個地方啊，即係你科學園咧，其實係一個。即係搞比賽嘅 喪跑嘅地方， 喪跑嘅聖地，個季拜都有可能一個禮拜有幾劑添啊！我仲記得之前咧，喺疫症嘅期間咧，本來有一個高達噶， 高達跑啊， 係啊，我報咗名，但係因為佢取消咗，我仲記得我攞咗佢啲紀念品同埋嗰套衫。 而家有咩紀念品啊？ 嗰啲有個高達嗰個戰衣咯， 嘅 跑步 T 咯， 哎呀哇，正 啊！係啊，同埋佢有啲。嗰啲獎牌都係有個高達嘅 logo。 哦，係啊，我都係瞄住佢啲紀念品去報名嘅。 有咩紀念品啊？ 有個火影忍者嘅防水袋啊，或者佢一啲運動衫、啊。 其實你有冇數過你屋企有幾多個防水袋咧？淨係我見到已經四五個 防水袋得三個啫，唔係好多。一個係廿。 有冇水壺送啊？ 水壺冇， 我屋企嗰啲水壺多到。 係啊，依街都係，所以大家唔做水壺啦，分分鐘。 今日亦都仲有好多坊間做好多嘅跑步比賽嘅。我早兩日見到一個係便利店咯。即係嗰個數目字便利店啊，都諗住舉辦呢個跑步比賽咁樣。 咁跑步就強身健體啦，身體健康啦，最緊要都係咩啊？身體健康嘛。好，今晚咧，我哋啊，守下流程同人啊，同埋廣大嘅聽眾，將呢首歌送俾頒獎。 係，我哋 message 咗佢，佢有覆我哋噶。 咁大家如果有睇新聞都知道啊，傑仔啱啱就做完一個手術啦，咁都知道見到佢個樣係啊， 精神啊， 精神嘅， 係啊，靚仔啊， 康復當中嘅，咁我哋作為手下留情嘅頒獎，我哋梗係衷心祝佢咧，祝阿傑仔咧早日康復，早日痊癒啊！ 沒有落腳地到處飛，瀑布下我尋找聖地，沒有訂票任性地上機。有伴侣无需孤寂，无用带太多行李，一丝不挂身段更优美。 镜内我跳起，在镜内世人都妒忌，没约会我没有被处死，自制造我人生趣味，华丽舞会绑着你，怎么可以单独看出戏，除掉梦中的神秘，轻盈地吸透气，一般看经历猛变害怕吗，一招演感无会想被爱吗，一想到生日便会难受吗，期待礼物会成为负担吗，有香槟与音乐就自在爆发，对吧，寻找星地，没有订票任性地上机，没有伴侣无需孤寂，无用带太多行李，一丝不挂心愿更优美，随着我心的游记，飞行有一千里， 屬於傑仔的 solo 啊，我哋非常非常之尊敬的首下留情的頒獎啊， 係 今晚叫做獨行派對，加油啊傑仔！好，轉頭翻嚟咧，有 Lisa 姐的第四部分嘅訪問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施政报告提出会研究建立护老者和残疾人士照顾者资料库。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初步构思系将医疗资料库同社署资料库等结合，例如单老或者双老长者入院。社署可以透過資料庫的系統得知有關情況，並且通知相關社福機構提早介入和提供協助，減少發生悲劇的機會。孫玉涵指，目前大約每四名長者就有三人正是獲取社署資助，例如綜援、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等。 很多長者本身亦都有使用醫療服務，社署和醫管局都分別有很多長者的資料。不過他說要建立相關資料庫並不容易，亦都急不來，強調當局會確保做法符合私隱條例。公務員事務局提出多項優化公務員福利措施，包括為育有三歲以下子女的政府僱員提供育兒假，容許合資格僱員每名三歲以下子女每年放取三天的育兒假。另外，優化節慶日或前夕的特別工作安排，准許僱員在五個節慶日或者前夕當中最多三日提早最多兩個鐘放工。在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會議，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截至今年9月30日，共有超過12000名公務員有子女在三歲以下，在制定育兒假安排的時候已經平衡各方面因素，包括人手和部門運作的需要。他解釋三歲以下兒童一般尚未入學，在屋企需要較多照顧，決定將育兒假定為三日，當局會在實施一段時間之後檢視安排。啟德體育園出年首季正式開幕，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表示，目前最重要是做好測試賽，最快今個月27日舉行足球賽，預計有1000人參與，預計開幕之前演練的總人數達到200,000。楊潤雄說，啟德體育園主場館涉及50,000名觀眾，人流安排要小心處理，包括散場時人流走向、鐵路怎樣配合等。香港網球公開賽將會在星期六舉行，日本網球名將大阪直美因為背傷困擾退賽，他亦都提早結束今年賽季的餘下比賽，但是仍然會如期來港，在公開賽期間出席活動與香港球迷見面。前世界女子網球一姐曾經奪得四個大滿貫錦標的大阪直美，透過公關公司發新聞稿說，非常遺憾未能夠參與今屆香港網球公開賽，但是會如期來港，非常期待再次和球迷見面。中國香港網球總會說，對大阪直美未能夠參賽感到非常失望，但是明白傷患在運動競技之中無可避免，衷心祝願她早日康復重返賽場。大會說，雖然大阪直美退賽，但是賽事陣容依然強勁，當中包括衛冕冠軍費蘭迪斯、兩屆大滿貫冠軍哈納等。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晚間部分時間多雲，聽日漸轉天晴乾燥，最低氣温大約26度，日間酷熱，局部地區有煙霞，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偏東風。明晚北风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显著较凉，最低气温降至22度左右，日夜温差颇大，接近周末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 麦乐村是剧中援爱医疗队的基地，而麦乐是非洲斯瓦西里语的中文译音，意思是永远感解，寓意寄望中非友谊，地久天长。 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0日。 行政长官已发表2024年施政报告，将带领香港创新求变，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优势，加快建设八大中心，集聚高端人才，大力推动高增值服务，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兴产业，文体旅融合发展，进一步改善民生，构建关爱共融社会。 我哋会按住施政报告齐改革同发展，为民生建未来，一起建设更美好的香港。 正所谓英姿焕发，威风振帆波，今次真的要大大声，因为我哋终于请到汪阿姐。 华盛顿合我心，为你煮咖啡，你带香又带金，是那刻 手下留情。十月份巨献，有请阿姐汪明荃。 让你找半咖啡，又会兴奋些。 可以讲埋呢套啊，就系《杨门女将》嘛，《杨门女将》呢首歌系一首 京剧嘅歌， 唔系时代曲嘅款嘅歌嚟噶嘛，系啊。咁啊，嗱，讲下《杨门女将》啊，亦都有埋呢首歌啊，呢首 好辛苦又系。 阿莫桂英系，哇，当年好经典啊，你个做。 因为拍嘅时候有，我唔知点解又系最热嘅时候啦。咁女英雄有14个，出亲外景起码14个女人，梳头都有排梳啦。我哋要提早翻啊，你知唔知啊？咁哇，辛苦到咧，嗰啲人黐黐一个钉噶嘛，你知古装 吓， 嗰个钉后屘唔使揾啊，直情黐翻嗰度就得啦，一个印啊。 哦，因为晒咗个印出嚟，哦， 干晒个人 系。 哇，嗰啲造型都好靓嘅， 都 OK 嘅，几靓啊。 系实正嘢嚟噶嘛？ 实正嘅。 咁咪好重咯？ 嗰个唔算啊，因为低一半啫嘛，一个鸭仔咁样，鸭仔咁样。 拍呢个剧除咗热辛苦之外，有咩印象啊？ 吊威亚系咪咧？ 要噶，要噶，同埋几好玩咯，因为系冯宝宝第一套拍电视啊嘛。 哦， 佢嗰阵时啱啱生完个仔，就即刻要嚟拍啦。 咁啊，仲有啊，太上老君啦，我仲记得系啊。 太上老君双儿， 双儿姐啊，哇！ 同埋李琳琳啊，杨盼盼啊，好多人啊。 其实咧， 大 cast 嘅系好台庆剧嘅，我觉得呢件事系，因为有真系最红嘅嗰一班嘅 artist 咧，就摆晒落去咯。 同埋大部分都系女人。 系啦，主要都系咁。 同埋嗰阵时嘅编导就系而家鼎鼎大名嘅杜琪峰导演啦。嗰阵时你已经同佢合作噶咯，同阿杜。 系啊，系啊，系啊。 吓， 京华春梦最多啦，千王啊嗰啲咯。 嗯， 嗰阵时最多啦。仲有一个刘诗雨 嘅。系，都系大监制啦。 系啦，系啦。 咁都系嗰阵时已经开始合作嘅。 佢啱啱喺训练班出嚟啊嘛，佢系一个 messenger 嚟嘅，你知唔知？ 哦，系咩？ 系啊。 哦，即本来系 办公室助理嚟 嘅，系啊。 跟住咧。 跟住咪做 PA 咯， 哦， 系啊， 做下做下就 做黄天林 PA 吓， 吓做下做下就做埋编导啦，吓做埋监制啦。咁《杨门女将》嗰啲造型啊、做手嗰啲难唔难搞噶？ 都难搞噶，因为佢揸英枪啊嘛，又冇兵器， 同埋你次次出嚟台庆同埋《欢乐满东华》，你都要着翻晒嗰套架衫，出嚟出嚟揈啊嗰啲，我印象好深。嗰阵时系。真係好好睇嘅，你問我即係電視圈好開心，即係 嗰陣時真係會為台慶練一啲嘢咯。秋官成日練嗰啲好同阿盼盼咧，練啲危險嘅嘢， 係啊，飛落嚟跟住轉大回環咁樣嗰啲啊，係啊，嗰個好驚。 係你嗰陣時你就做司儀多啲嘅喺台慶， 做我疊羅漢啊嗰啲咯， 係啊，同埋或者有部車塞廿個人入去嗰啲啊， 跟住阿校長就咬住嗰架巴士咁樣向後拉咁樣類似， 唔知係咪咩心口最大隻係嘛？ 類似係嗰啲啦，係啊，跟住仲有阿周潤發啊發哥啦嚇，佢係唔知點啊含咗啲唔知易燃物體定係乜嘢。嘢咧，落度跟住噴 我唔記得佢做呢個， 好多呢啲噶，其實好得人驚啊，我覺得。 天血不可帮，挥军阵。 之后我哋讲下， 我想讲万水千山总是情， 不如讲下呢个啦。 因为咧，其实呢个系我同除咗今日以外啊，我同 Lisa 姐最近嘅一个距离啊。话说当时咧，你哋出外景咧系去咗我间小学噶，咁跟住咧围村嘅街坊咧闻风而至，哇，汪明荃嚟咗，咁然之后咧就嗌晒嗰啲100多个兄弟咧一齐咧就翻翻去个间小学嗰度咧就装你啦。 当时。 在荃灣的間小學，圓圓學院附近。咁咧，跟住嗰陣，我仲記得係有呂良偉先生都係喺度嘅。咁你哋咧就係有好多臨時演員嘅，或者嗰啲係訓練班同學都唔定，我唔知啦，因為嗰陣唔識噶嘛。咁咧就係講抗日嗰啲，咁佢哋手上面就攞住好多抗日嘅嗰啲橫額啊、標語嗰啲咧。咁就因為嗰間小學係有一個斜路嘅，就咧阿導演咧喺下低嗌 camera 咁啦，咁然之後啲街坊睇得好開心，咁就有一班嘅同學咧就衝落嚟，就攞住啲標語，其中一個咧就係 Lisa 姐啦。係我好記得嘅，你哋 唱緊《勇敢中國人》咯。 我唔知道，可能翻到去再配翻个勇敢的中国人啩，我都唔系好记得。但系咧，当时你哋咧系着住蓝色校服嘅，跟住系啦系啦，蓝色校服咁，然之后咧系有啲手巾仔摆喺呢啲位嗰啲咧，我觉得好靓嘅。咁跟住你哋有阵时可能 set 紧嘢啊咁啦，咁冇嘢做嘅时候，你哋就坐喺度啦。跟住我哋就系主要咧都系喺汪明荃嘅后面去捕捉佢嘅神韵，同埋总之望下都。开心咯，嗰阵系觉得 冇乜几好睇明星， 冇啊，真系嗰阵明星系一件好遥远。 我哋只能够喺荧幕偶像嗰个封面嗰度见到你哋嗰啲造型。 系啊， 嗰阵时好多杂志嘅，而家冇晒咯。 系啊， 我记得 电视嗰啲啊， 我记得咧，我哋访问咗其中一位前辈，佢有讲嘅，即系喺以前喺 TVB 咧，曾醒明先生啊，佢话咧有阵时有啲嘅周刊，即系佢嗰期可能卖得。唔系几好咧，咁于是咧就会同阿曾醒明先生讲，咁然之后曾醒明先生咧就会帮佢哋安排，即系可能系即系夫公司咁样安排咧，就系 Lisa 姐去做封面。当时 Lisa 姐咧做亲封面嗰本书咧就卖到爆晒棚噶啦，曾醒明先生嗰阵讲过， 系啊 ，keep 翻嗰啲噶， 有啊有 keep 啲嘅，系啊，嗰个封面好靓，我仲记得我哋成日都要。同佢有梁海平，有一个摄影师叫梁海平，佢嗰个相簿度影相，咁就因为好多杂志要攞我哋呢啲相。 咁啊，讲下嗰两首歌先啦。 好啊， 万水千山总是情，你应该唱咗起码10,000次啦，有冇？ 我唔知啊，都有啦啩。 呢首歌你觉得点啊？ 我觉得好舒服，同埋嗰啲旋律同啲字好配啊，即系天衣无缝啦。咁同埋容易上口又容易唱，细路仔都识唱， 好开心啊！我觉得首歌， 咩场合都可以唱， 台庆又可以唱，生日会又可以唱，同埋嗰啲七日字其实真系好靓嘅，即系万水千山总是情。 嗰阵时我记得嗰首 MV 系喺白泥啊， 哦，咦，即系上白泥下白泥嗰个， 系咪踢水噶嘛？你好似系咪啊？喺个溪涧咁样噶嘛， 揸住个夹啊，系咪咧？同阿四哥喺嗰度影相啊！ 情似水，爱共永。 咧，中國人咧呢首又唱咗幾十年啦，呢首 又呢個又係啦。呢首歌咧就我記得初初就唔只係當佢一首普通嘅插曲咁樣啦，但後來咧由於好似某啲事件啦，即係抗日咁樣啦，咁就成為一個好似有啲政治影響嘅歌，咁就嗰啲人有咩出上街嘅唱，上街就會唱呢首歌。 佢做過咁中國人啊嘛，係啊，同埋後面有啲 衝， 我哋成日背咗呢首歌。咁呢首歌都係經典嚟嘅，即係你演唱會唱唔唱呢首？ 會，一定 唱，應該走唔甩嘅嘛。 嗱，咁啊，講到萬歲千山總是情噶，講到呢個千王之王啦，點都要講下另一個 CP 啦。除咗秋官同埋阿松哥之外，跟住同阿四哥啦。阿 Lisa 姐同阿四哥嘅合作又係點樣咧？ 我同四哥合作咧幾次，嗱拍《天虹》啦，第一次。 係啊，係。 咁佢就識阿拉姑嘅，拍《千王之王》咧，佢就生謝霆鋒嘅。 哦。 哦。拍《萬歲千山總是情》咧，就生阿謝霆鋒 嘅。 哦哦哦，係啊。 所以即係大家係有呢個咁嘅巧合咯。 咁啊，佢係一個點樣嘅演員嚟嘅咧？喺你眼中？ 佢係一個好專業噶啦，好專業噶啦，同埋佢本人都似係喺熒幕度咁樣，好瀟灑咁樣。 嗯， 惡唔惡噶？喺現場？ 唔惡嘅，唔惡嘅。 因為我近年都諗翻起佢同阿。 哦，咁啊。 係啊，啲人即刻知我講乜。 係。 但係嗰陣時唔係咁樣噶，係嘛？應該。 冇喎，佢冇咩。又唔好少讲粗口 嘅，其实我觉得阿四哥好型嘅， 系好型 嘅。 即系你问我咧，我哋睇电视哇， 即系都系当佢偶像咁。 好抢我系啊，同埋谢贤喺我哋嘅眼中，即系当年我哋有睇到嗰啲电视广告啊，四哥嗰啲造型咧，系一个男主角嘅典范嚟噶嘛，喺公仔箱入边。 仲要系富家公子嗰啲，即系佢唔系话小人物嗰一只，系啦 系啦系啦。咁佢平时个人系点样噶？以你认识， 都唔多嘢讲嘅。其实阿四哥 唔系好多嘢讲， 我都系。哦，点解啲男主角个个都唔系好讲嘢？ 因为你拍剧太辛苦，大家都费事讲嘢啊。 你 系 要入戏 咧，系留下翻把声啊？ 哦， 应该咁讲，应该我想留声啊，所以可能我都唔系几出声啊。 佢哋就唔敢同你讲嘢，可能系 因为又要讲台词，好攰啊。 吓， 其实嗰阵时拍戏嗰啲现场嗰啲氛围系点嘅？即系会唔会系好严肃啊？大家都好静啊？系点样样噶？ 都唔会啊，就好似普通拍戏咁咯，即系拍呢个环境就系咁样咯。大家都系对台词啊，跟住都系咁样啫。 有冇玩嘅机会噶？轻松下。 做错咗咪会笑啊咁样咯。 哦，即系 NG 嗰啲。 特登玩就冇啦，即系大家无力玩嘅，无力玩啊。 哦，即系唔兴万岁啊嗰啲嘅。 冇。 吓，放饭都走去，宁愿去瞓一阵。 瞓一阵啦，大家食 break 一下啦，有个 break 咁样啦。 咁所以大家就拍到拍完为止咁样样啦。 系啦。 咁私底下多唔多机会同翻，譬如啲幕前嘅朋友见面啊，多唔多噶？ 冇啊，好少啊，大家都忙啊，系啊，我都真系好忙啊嗰阵时。 吓，咁啊，一路到万岁千山总是情之后，又有另一套啦，又系你担纲一只叫秋瑾。 哇，呢套又好辛苦。 秋瑾真系吓，首歌一阵再讲啊。 阿哥，我好中意嗰只歌喎，秋风 秋 雨 啊，系啊。咁啊，秋瑾有啲咩印象啊？阿 Lisa 姐。 秋瑾咧又系天使嘅，唔知点解。我记得拍船定唔知拍乜嘢，我 又系四哥吓， 系又系四哥啊。 有刘江老师系啦， 讲啊四哥唔肯剃头。 哦，系咩？ 嗰时因为要嗰啲男仔清装嚟噶嘛， 即系起码即系冇咗后面黐住条辫咁样。 系啊，咁啊，一定唔可以俾佢戴假发。有啲咪又黐头套咁样嘅。 啊，佢好核突嘅，嗰啲会睇到噶嘛。 唔系，不过唔似光头咯。四哥唔肯剃头，咁就大家都即系希望佢剃头啦。啲导演都一路睇住佢，好唔开心咁样。即系佢剃咗一半啊，后尾又剃咗一半。 哦，剃一半， 向翻前边梳咯，即系。 系，我啱啱就想问吓，剃咗一半咁样，咪好难搞，咁点收科咧？就即系将后面嗰啲梳翻上前面。哎呀， 佢唔开心啊！ 咁点解？因为佢要保住嗰个靓仔头发。 佢唔中意，有啲人唔中意咯。 咁啊，系剃头都系一件事。 四哥之前做嘅都好似唔使剃头噶，真系。 少做。 罗四海有头发噶嘛？ 系咯，许先生钟志贤有头发噶， 系咯，冇错啦。 佢又比较少做嗰啲全古装嘅戏嘅，佢比较少嘅，即系秋官就由头睇到尾，即系集个个剧都要睇啦。 秋官佢自己本身都已经甩啦， 我哋唔敢讲啊，啲实啫。 佢同埋秋官真系有，真系套套都系大侠嚟噶嘛，咁所以佢冇办法。 黐头套都有影响啊，因为你整甩嗰啲头发啊、 哦、即系呢啲发线嗰啲位会慢慢向后移系嘛？ 女仔唔使噶系嘛？黐头套。 冇啊，冇，除非我哋系黐个钉咯，即系黐个钉咯，即系呢度有个钉，美人钉叫做。 令我感受故乡色变，令我娇美翠湖含恨。 Lisa 姐，你中意拍边一款多啲咧？嗱，即系时装、清装、文初、古装。 而家梗系唔想拍古装啦，咁辛苦。 但系以前呢， 以前我觉得即系冇咁麻烦啦，你固定咗个型就系嗰个啦。有时都唔辛苦，拍梳边我自己头发都啱啱好啦，咁长。英华春梦嗰啲边系自己噶嘛？ 古装或者文初嗰啲咧，你唔系好使点样记衫啊？你时装就要记住啲衫噶，真系。 嗯， 因为有时嗰啲头套出汗出得多咧，好污糟，好痕嘅，你知唔知啊？系啊，即系谂起讲起已经毛管松。 所以 Lisa 姐你都好耐冇拍过古装喎。 冇啊，我唔想拍。叫我拍 有冇人之后再问你噶？ 冇、 哦。即系知你唔想拍噶啦。 系啊。 哦，咁啊嗱，讲翻秋瑾啦，我最记得秋瑾就其中一场就系全香港观众都即系 平息静气咁。 平息静气同埋洒热泪嘅就系秋瑾最后被处死嗰场啊嘛。Lisa 姐有冇印象啊？拍嗰场 戲？我冇印象。吓？净系记得绑住咗喺度唱嗰首歌啦。 系即系秋风秋雨。 秋风秋雨 呢首歌点解你咁中意呢？ 我觉得佢旋律咧好靓，即系有嗰个感觉咯、意境咯，同埋啲歌词咧配合。 咁啊，演唱会都成日唱噶呢啲又系。 头先我唔记得咗，我谂呢只歌我会唱。 秋风秋雨。能倾此生悲怨，未会姑息我身。回首百般恩怨爱恨，寄于细水幸运。 山今朝多变，独叹国事谁问，何必去盼转变际遇，人答风浪过，今朝抛去昨日情深，遍历却是苦与辛，百尺恶浪增添雄心，应留得旧民报国心。如今秋风秋雨，未会惊扰我心，留得那千秋壮烈名，名垂世相问。 当年呢首歌好似有地下版嘅， 系咩？ 抽筋，唔系抽筋， 讲咗添，系啊， 唔好意思啊。 阿飞哥问咧，诶呢一幕系咪真系绑住我？ 咪斩嗰度咯， 就系制作呢首歌 嚟 嗰阵 时， 我唔记得啊。 我记得系临尾呢幕系好震撼噶，系一阵翻嚟继续 Lisa 姐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Uncle Seal again. And 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一个同学习英文有关的问题，佢问萧叔叔，请问你而家系咪仲用字典嘅咧？仲会唔会查字典嘅咧？咁答案系每日都会查字典嘅，我系非常之中意查字典嘅。当然有唔识嘅字一定要查啦，但好多时候萧叔叔要查嘅咧系可能查个字源系啲乜嘢啦，或者更加紧要嘅系查个字点样用啊？你如果查一本好嘅 learners dictionary， 即系 for 好似我哋呢啲学习英文嘅一啲人嚟讲咧嘅一啲字典，譬如一啲所谓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一啲高阶嘅学习字典咧，佢里面通常咧除咗字嘅解释之外咧，仲会讲埋点样用嘅，即系配乜嘢 preposition 啦，配乜嘢常用嘅字挤埋一齐啦，跟住仲有唔少嘅例句。呢啲系好能够帮助你学习，尤其是你系写嘢嘅时候咧，你好多时候会有字系唔清楚，都唔知系咪真系咁用啊，系咪真系配呢个字啊，系咪呢个 preposition 啊？咁呢个时候咧，你就系要查字典嘅时候啦。OK， 至于查字源啊嗰啲咧，就可能会系另外一啲字典啦，可能一啲字源嘅字典啦，即系 etymology 嘅字典啦，或者一啲比较高阶，例如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啦。都是可以查到一些多些的字的资料的。所以萧叔是每日都会查。查很多次的。我想每日我都用字典用十次左右。所以是必要的。尤其是如果你是靠支笔运食，你要写东西，你 online 写 post 的。一定要不停地查字典的。OK? 今天就讲到这里。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汪明荃。 像白云像清风，依伴上背痛，风吹云飘飘，每日移动，伴着共飞向西，扶着有飞向东，推至白云里是清风，携手到天际就那热情梦，向动人间多爱宠，像白云像清风，依伴上背痛，风吹云飘飘，每日移动，伴着共飞向西，伴着有飞向东，每次白云你是清风，携手到天际找那热情梦，人间多爱宠。 咁啊，跟住啦，嗱，开始如果睇翻阿 Lisa 姐嘅年历咧，就慢慢放慢啲嘅脚步啦， 嗯， 就冇一年两套咁夸张，一年一部。 因为好多新人嚟咗啦嘛， 系咪？咁啊，跟住开始譬如拍《杨家将》啦， 嗰啲客串啫， 《宝莲灯》啦。 嗰啲係《歡樂今宵》 裏面嗰啲， 即係啦，即係冇，譬如大劇就去到大都會， 大都會係因為大卡 劇啊， 大卡大卡， 咁啊變咗係相對地就冇咁多拍劇咯。 一九幾多年啊？ 咁八打後啦，你都比較少啊。呢個係你自己嘅選擇，係因為哇，即係 唔係呢個又要講一個即係以前即係自由工會嗰件事咧，要你寫悔改書啊嗰啲。即系如果唔系你又唔去得台湾啊、影片啊嗰啲咯，咁，结果之后咪冇得拍呢啲剧咯。 哦，即系同呢啲事情有关嘅。 有啲 喺嗰段日子当中，阿 Lisa 姐就开始会放多咗时间，譬如系做司仪嘅工作啦， 同埋学咗粤剧咯。 粤剧系啦，嗰段时间就真系用咗多时间喺粤剧身上。 冇拍剧集咯，同埋你边度有咁多 variety show 啫？冇嘅。咁你啲时间多咗出嚟啦，多咗出嚟，你咪去学下第二样嘢咯。 咁一开始系点样开始学先噶？其实粤剧 好早噶咯，如果我初做1983年就同林家星拍噶咯， 系啊， 拍《天仙配》咪，就系因为筹款咯，筹款咁我同佢拍筹一个款《龙凤争挂帅》嗰套嘅折子戏，咁，个个睇完就话：哎呀，好靓啊！又点啊？点啊？又点好？点好啊？有中间人啦，当然就撮合咗一件美事咁样咯，正式上台做一次咯， 系。其实难唔难学噶？ 好难噶，其实 难喺边度咧？ 最主要系个唱，佢唱嗰个歌嘅位置唔系嗰个位置，佢尖音嘅，假音啊用。 譬如你又要唱时来曲啦，咁，又要唱粤剧，嗰，那个唔同喺边度咧？ 嗰，那个出发个出音嗰个位唔同咯。 哦，系。 以电音心奇树霜，即系。突然间你平时讲嘢你系咁噶嘛？ 我哋应该讲唔到噶系咪？应该 我估应该唔得， 即系呢把声要练出嚟噶嘛？ 系啊系啊，不过有啲人就会有嘅，一上就上到啊，个个人就唔同啦。 会唔会影响你唱时代曲呢？如果你学咗粤剧， 我谂多少都有少少嘅，都有啲少少嘅，应该个声沙咗嘅，即系唱得多嗰啲高音。 喺嗰段日子就开始放好多时间喺粤剧啦。我仲记得你开始会有你自己嘅。演出啦，开始就 福星粤剧团啦， 系福星粤剧团，点样开始噶？ 1988年开始 吓，点样开始组成噶呢件事？ 系罗家英嚟揾我嘅，因为佢当时咧就同佢嘅拍档就拆档啦，咁佢又要揾个花旦，佢一定要揾个红嘅先得啦，如果唔系佢唔掂啦，即系如果你做出嚟做得唔好，佢唔想啦，咁就揾我啦，咁知道我仲有兴趣即系做大戏嘅，咁佢问我，我就。拍咩劇啊？我做穆桂英大破洪州，就咁样开始。 哦，诶，咁之前咧 ，Lisa 姐识唔识嘉英哥嘅？私底下 唔识嘅，唔识嘅。 我唔识噶， 唔识嘅。佢托人哋问我噶，托到一个 Auntie。 哦，咁跟住你就应承啦， 应承啦， 咁就组成咗呢个福星弦乐团咯。 系啦，系啦， 系嗱，咁佢入行就即系如果喺戏曲界就一定系早过你，咁佢会唔会教你噶？ 有噶，有噶，都有教噶。 系，咁佢嘅擅长系咩咧？ 佢全方位嘅，佢系文武生嚟嘅，系啊， 唔同嘅嘢佢都可以话到俾你知。 系啊，系啊， 吓，咁佢嗰阵时可以追你未啊？ 未啊， 即系其实佢揾你合作嘅，唔系话追你行先嘅，真系想大家夹一个 做一次啫，就其实。佢唔知道我咁有兴趣再做， 即系福星弦乐团系谂住揾一次。 唔系，佢以为净系可以做一次，佢唔知道我咁大兴趣。 哦， 即系因为嗰次做得好，个个都话好睇，咁我就话我哋几时拍第二次啊？咁样， 哦， 咁样开始， 咁就一路 做 合作啦。 系有去到最多一年都有六十几场嘅。 哇， 哇，好 啊！ 哇， 咁嗰阵时主要嘅 算多 嘅，主要嘅演出嘅地方系 嗰啲会堂啦。神功戏我都有做嘅。 如果大家喺嗰啲会堂见到 Lisa 姐做粤剧，好开心噶，因为拍电视剧佢好少撞到你噶嘛。 系啊， 即如果即系咁啱系，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系啊系啊。 但系睇粤剧我就真系系好近距离。 系啊， 话唔定喺门口喺后边等你，仲可以揾你影到相签名添。 系 咁啊，就开咗你一条新嘅路啦。咁而呢件事咧，亦都因为后来就。我哋經常聽到啊 ，Lisa 姐就係同百和會館啦，推動呢個香港嘅戲曲發展有關係啦。咁你就慢慢踩咗熱心喎，可唔可以咁講咧？ 可以咁講嘅，因為我做咗百和會館主席，我就覺得我要有個責任咧，即係為佢嘅發展去即係諗方法咯。 嗯， 同政府啊，同好多去爭取啲嘢，劇場啊。嗰時乜嘢都冇啊嘛，去揾新光戲院啦，新光戲院做大戲啦。咁就以前。就仲有油麻地戏院啦，油麻地戏院就係拍嗰个三级片㗎嘛。 係果栏嗰度嘛。係係。 咁咪争取嗰度做一个新手嘅培训中心啦。咁就最紧要就係西九啦。 即係戏曲中心啦。 戏曲中心。 係哇，讲下其实呢几十年以嚟好多嘢都係同你有关，譬如戏曲中心嘅能够起得成啦。我諗你都好兴奋啦係咪 即係自己捉之即係成咗一件事囉。 我向你求婚。我求你应阿成，我博爱你情深，这情意天能证。Want to marry me? I love you really much. Want you say I do? My love is really true.我求你应阿成，我爱你情深，这情意天能证。Want to marry me? I love you really much. Want you say I do? My love is really true. 我永远爱着你，永跟你唱大戏。我爱你是你，阿姐你莫逃避。I love you forever.我真的爱你 ，I love you as you are， 我爱你珍惜你。我冇俊俏仪表，冇头发兼冇钱，但我爱你情真，我求你应下允。Want to marry me？ I love you very much。Want you say I do？ My love is very true。我爱你是你，我请你莫逃避。I love you forever， 我真的爱你。I love you as you are， 我一世珍惜你。快答应我求婚，我成个好亚人，有勇气更诚恳，快回送一叶问。Want to marry me？ I love you very much。Want you say I do？My love is very true. 我永远爱着你，撑台脚永伴你。我个爱你是你，那一吻极回味。I love you forever， 我真的爱你。I love you as you are， 我一世珍惜你。我向你求婚，我求你应阿成，我爱你全心，这情意天能证。公主咩别啲，I love you very much。公主正系多，买人要咩？ 一哥一路听一路笑呢首歌。 哦，我几中意呢首歌。 你翻嚟唱俾你老婆听啊！ 早知喺结婚嗰日应该播呢一首歌啦。 啊，你未听过嘅？ 我未啊，应该介绍俾啲朋友。如果下次结婚可以用呢首歌， 系嘛？ 全场一定好开心。 嘉应哥啊！啊，有趣嘅地方就系咧，我哋都访问过嘉应哥啦，亦都访问过 Lisa 姐咧。其实佢哋两个咧。相对地系好严肃，亦都唔系咁多嘢讲嘅，即系譬如阿嘉应哥都系一个相，即系你 我哋 expect 佢为哇好有趣嘅系啊，但其实佢哋系点讲咧？佢哋系认真咁去面对佢哋嘅访问，但系佢哋又唔系唔 nice 嘅，即系有问必答嘅。不过就唔系话我笑料一大箩掟埋你先。 我初初以为阿文西咁样样噶嘛，以为佢系 或者系 only you 啊， 唔系噶唔系噶。 即系见到阿嘉应哥咧，就想讲嗰对对联啊。即係佢喺 哦，力拔山兮，哦嗰首詩， 係啦係啦，對聯咁樣，跟住就話阿星爺就走出嚟，時不利兮，衰不逝，文西。 是達文西， 我都是想你嗌翻我全名。 係好啦，咁啊，聽晚就繼續有阿文西嘅太太 Lisa 啫。 喂，我想講多，我想講多少少，就係咧，其實我哋都算係好大膽噶啦，頭先問嘅嗰堆問題， 我哋。差不多尾先敢問， 係啊！即係見到阿姐傾開咗之後，我哋先敢問咋。 係啊，同埋佢講話《風聲月》劇團，我先至敢問。咁嗰時阿嘉應哥識唔識㗎？哎呀，唔識㗎咁樣嗰啲咯。 係啊， 我哋好似嗰啲哎扮曬無知嗰啲 咧。其實我哋真係無知嘅，係啊。唔係我哋 feel 到阿姐咧有少少開始咧對我哋有信任啊，所以我哋就先敢問。 就先推到去聽晚啊， 冇錯。 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咧，我哋早排啊，即係喺阿姐嘅訪問出現之前咧，我曾經擺咗一張相，有汪亞踢呢件事嘅。 係啦。 咁啊，呢個汪。我听呢件事就喺听晚咧就会发生噶啦，我哋梁美啊，可以话即系扮熟咧，开始叫阿姐就做呢件事。我哋有拍片噶嘛， 冇错啦。究竟究竟汪亚踢系点样写出嚟？ 系啦，同埋 Lisa 即系有投诉噶， 冇错。 同埋嗰啲笔啊，我哋唔讲咩事啦， 系啦， 好难写。 冇 错，唔知阿嘉应该有冇教翻佢两嘢 咧？我哋真系算胆三毛啊，为咗听众真系 mail 咗出啦。 一个咪好羡慕， 羡慕 汪亚踢， 又羡慕又妒忌啦，简直系， 即系像白云像清风啊。 系啊，但你又唔翻。翻嚟嗰日， 你知佢平时踢开嗰啲咧，都系啲达官贵人嚟。 哦，系， 系 我啱睇到佢之前喺嗰啲国庆酒会嗰啲咧， 系 全部踢嗰啲都系好劲嗰啲嚟嘅。 系啊， 上位咯，两位。 佢肯踢我哋两个，真系几好意思。 上位啦。 好，咁啊，今日咧就想拣佢嘅歌，点解咧？因为佢都同阿姐合作过嘅。 最眼看世界，乱咁派，输我手滑。我最眼看世态，人人古怪，望见他埋头苦干，只要为两餐，乜嘢都讲快。望见他不愁遇柴，做到伤晒。最眼看世界，乱咁派，输我手滑。眼看世界乱咁 去猜，最难看世界，近排输我手怀，我最难看世态，人人古怪，望见金人人都拜，一见就去抢，多见不多怪，为两餐只有系挨，只有系挨。 我哋谂起罗技，即系唱嗰啲小李飞刀个刀啊，嗰啲噶嘛，或者加冕嗰啲啦。其实佢有呢啲歌噶，即系呢啲有啲即系嗰啲叫咩广东话啲嘅作品。 唔系你波斯猫啊，乜都拗啊，嗰啲咧，全部都系罗技啲精彩嘢嚟噶，我觉得。咁同埋咧，其实即系因为讲啊，我哋上个礼拜我哋播秋官啊嘛，即系秋官咧就系、是。阿姐的一个即系 CP 啦 ，CP 啦，系啦，即系想当年咧， 本来我想播四歌嘅，但冇四歌冇唱歌嘛， 喂，即系想当年系一个即系好无坚不摧嘅一对啦吓。咁咧，即系讲翻我哋细个玩嗰个游戏《日落西山》吓。咁第一个咧就 系 汪明荃、 郑少秋， 第三个系罗文， 我系谢贤， 系啦，我系罗文嘅。同埋咧，即系如果讲翻咧，其实咧，罗杰同阿姐咧，好似。是咪冇乜好直接嘅合作呢？其实唔係喎。如果你相比返四哥当然少啲啦。但係呢嗰陣就係因为阿姐同埋罗技一起做一个舞台劇叫做白蛇传呢。嗰陣係狂去嗰啲叫咩賣广告啦。无论係 出 现 好靓嗰啲画册㗎我记得。 係啦。 即係造型嗰啲。 嗰陣呢因为我睇返呢原来白蛇传係1982年啦。咁所以呢喺 舞台。 係啦喺嗰个时间呢你就突然之间呢你就会係咪叫舞台劇啊当时。白蛇传系舞台剧，总之就你发现哦，原来呢个世界有呢一类咁样嘅表演嘅，就系喺嗰个时候咧先至知道咯。 以上我所唱嘅所有歌曲，都系我咁多年嚟嘅精心作品。咦，仲有一首即兴嘅噃， 就系呢一首啦。究竟系边一首呢咁啊 ，Logi 嘅歌曲当中咧，有好多都系鼓励唔到嘅。 世上很希望，每人有新愿望，热情在我心内，让我奔放。当你的风浪，我亦永不绝望，热情在我心内。 个 rock 版啊。好，唱歌就系 Logi， 歌名叫做《让我奔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启德体育园出年首季正式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表示，目前最重要是做好测试赛，最快今个月27号举行足球赛，预计有1000人参与。又預計開幕前演練的總人數達到200,000。他說啟德體育園主場館涉及50,000名觀眾，人流安排要小心處理，包括散場時人流走向、鐵路怎樣配合等。被問到有關推動賽馬旅遊，楊潤雄說當局有與馬會商討，需要充分利用賽馬的特色，但是需要平衡很多方面，包括是否設有年齡限制，要詳細考慮。施政報告提出推動賽馬旅遊，馬會表示正是與政府探討在符合法規的情況之下，擴展現時容許馬主和嘉賓會員有限度攜帶18歲以下家屬入場的安排，以有序便利家庭客和旅客入場觀賞賽馬運動和體驗馬場娛樂設施。馬會強調一直恪守有節制博彩政策，並嚴禁未成年人士賭博，但同時指出留意到現時不少海外馬場，例如日本和澳洲等，都容許未成年人入場。日本東京競馬場更加融入馬匹相關的教育元素，馬會會積極與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旅遊事務署、旅發局和業界持份者展開工作討論，將賽馬旅遊向前推進。國家副主席韓正以國家主席習近平特別代表的身份在雅加達出席印尼新任總統普拉博沃的就職儀式，並與普拉博沃會面。韓正轉達習近平的熱烈祝賀和良好祝願，說普拉博沃總統當選之後第一時間訪問中國，體現了對中國的深情厚意和對發展中印尼關係的高度重視。中方將支持普拉博沃和印尼新政府順利施政，相信在普拉博沃領導之下，印尼一定會在國家發展建設方面取得更大進步。中方願意和印尼一起遵循元首戰略引領，推動中印尼命運共同體建設不斷邁上新台階，為維護地區和平穩定、促進世界發展繁榮貢獻力量。普拉博沃說中國是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大國，亦都是印尼強有力的合作夥伴。印尼新政府高度重視發展對華關係，將會延續前總統佐科維多多對華友好政策，願意進一步深化雙方相互支持和互利合作，加強國際和地區事務協調，推動兩國關係取得更大發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3,269点，跌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5,859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2，日元系报149.99，瑞士法郎0.864，加元1.382，人民币7.113，英镑对美元1.303，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兌美元0.67，新西兰元兌美元0.6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737.34美元，卖出2737.8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渐转天晴干燥，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烟霞，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北风增强，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显著较凉，最低气温降至22度左右，日夜温差颇大，接近周末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 由郭涛饰演的顾长山，九二三工队的工队长，好友过身之后收养对方儿子兴杰，之后更用尽全家之力供兴杰考上大学，是一个情深意重的好男人。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健康二选一，你揀一万定万一？ 梗系一万啦，日行一万步嘛。但系万一未达到日行万步嘅目标，行多啲，点都比坐定定好。 识拣，日行万步可减低患上慢性疾病风险，食完饭行又得，拍住拖行都得。最紧要系叫埋屋企人一齐行，家家齐万步，开心又健康。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啦。 地图冇。信用卡冇， 我哋仲唔俾带智能电话添。 OK， 行得。 电视真人 show 斗快去北美，五批人每组只拎住一张机票嘅现金，但唔准搭飞机，兼唔准碌卡，唔准碌电话。点样由太平洋边缘横越大西洋边缘？斗快从温哥华去纽芬兰省圣约翰斯。 斗快去北美，星期二晚十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而一个听讲话，你准备想访问我哋计科兰之后，你想访问 卡斯纳斯啊？ 系啊，朋友边边啦。 因为其实我知道卡斯纳斯咧，我都第一时间谂起阿一哥嘅。 一哥真系啊， 系啊，一哥好耐都冇试过对足球。 你问到卡斯纳斯嗰句沙洛城好好听啊，哇，不得了啊！ 但系跟住卡斯纳斯话嚟到黐线嘅。 如果佢肯讲，俾佢咁闹一闹，又有咩所谓啊？ 喂，老老豆豆，你落芬域街嗰啲酒吧。揾一个人扮应该冇人知 嘅，其实真系喎，真系。 其实科兰系唔系大家都唔知嘅， 唔系好在我哋有拍片，不过个个都可以系假嘅。 啊，系喎，真系喎， 咁又唔多，唔系，我唔系啲咁嘅人嚟嘅，唔系，系啊，即系到时嘅， 到时嘅。 到时的活动又再跟大家分享啦。 跟住阿一哥就会对住刘伟恒讲你都黐线嘅。 好啦，咁啊，讲翻呢个访问忍者啊，有咩后遗症啊？ 小弟就post咗除咗照片之外，就post咗冲线嗰一刻嘅。咁啊，大家都着眼点喺两个位啦。第一就系 你嘅身形啦， 我嘅身形啦，系啦。所以其实我同我啲朋友都讲噶，我话如果孭住一个二百几磅嘅身形，可以喺14分钟内跑完2K。其實個衝擊力都好大嘅， 所以你膝頭痛啦今日， 大髀痛，大髀痛，係啦，咁啊當然有翻咁上下嘅磅數啦。第二咧，阿勤睇完條片嘅時候咧，佢最留意嘅我。个背包啊， 系啊，佢有背架塔特背包啊， 系啦，因为其实咧，即系前一晚，即系为咗呢个嘅火滚忍者嘅赛事，小弟系除咗精心拣咗一套衫之外咧，亦都留意咗几样嘅装备嘅。第一就系首先对鞋啦，因为我对上一次着可能都已经系差唔多大半年至一年前噶啦，咁我其实有啲惊拎出嚟咧，你知啲鞋耐冇着咧， 甩底啊， 系啊，咁如果萬一冇鞋，咁我就可能真係要著對 玩劇走啦， 係啦，冇鞋玩劇走啦，即係可能要著對波 boot 去跑。咁但係波 boot 即係始終嗰個承托力唔夠啊，因為我呢對咧即係專門俾一啲即 係一個我點會買錯嘢嘅啫？ 幾多錢啊？對波鞋 唔係貴嘅，幾嚿水嘅啫，但係係專門 你頭先係咪咁講嘅？ 幾嚿水係當然折上折嗰啲啦。咁但係係專門為一啲即係呢個型號係專門為一啲即係體量體重比較重嘅人 係重身嘅 設計嘅，係啦。咁啊，跟住之後，第二樣嘢就係嗰個背包啦。我特登諗咗啊，其實我好唔好真係即係因為 啱啱都話過，我就好幾件嘅嗰啲火滾忍者衫，有啲可以 cosplay 咁滯，即係嗰啲大嗰啲帽啊，或者成件衫就拎過去。咁但我就要帶多套衫去嗰度換，咁就會牽涉咧，我可能要帶多個袋去嗰度寄存，然後再換一套跑嘅衫。咁當然亦都有啲朋友佢係著住嗰套 cosplay 衫去跑嘅。咁我就有諗過啊，係咪要執咁多嘢？佢最尾決定啊，算啦，簡簡單單輕便地跑步就淨係帶個腰包。咁就主要帶咗一啲抹身嘅濕紙巾啦。 摆咗落个腰包度， 系啦，跟住之后一个尿袋啦、银包同埋电话咁样，就冇特别带啲咩，咁所以就用一个最轻便，因为其实我好怕咧，去呢啲大型赛事即系 寄存行李嘛，系啦，我都系 寄存行李，因为咧嗱，我嗰日目测啊，因为始终咧。我哋都特登话哦，跑快啲嗱声拎晒啲嘢，如果咪到时排长龙就麻烦啦。第二就系咩咧？因为呢个活动咁啱佢送嗰个其中一个纪念品咧系一个防水袋，所以现场有好多朋友咧都用翻嗰个防水袋去 做寄存， 系啦。咁你即系换言之喺现场就可能有好多一式一样嘅防水袋， 但系佢可以有 number 分 嘅，有 number 嘅。咁但系你都会要揾出嚟都耐嘛？即系例如哦，原来我系咩？我个背囊系大大个深绿色嘅，一睇离远已经见到。或者荧光黄色嘅背囊一睇，哦就系、是、嗰、那个，咁但系原来到时现场我寻日目测都有30几40个一模一样嘅防水袋，咁工作人员要逐个，哦1161，哦唔系要再搵，咁就嘥好多时间咁样咯。 系，哦不过咧，你嗰个活动咧，大概有几多参赛者啊？ 我谂我嗰个场次，即我2公里赛大概80多人左右啦。 嗯，咁都易搞啲嘅，因为咧，譬如有啲真系再大型啲嘅咧， 包括啊， 系啦系啦，即或者真系再大型啲， 社区维园内攞行李噶嘛， 可能佢哦原来6000人一齐跑啦，你唔好话瓜瓜添啊。6000人一齐跑咧，其实你寄存行李嗰度咧都要有一定嘅经验咧，先至可以，冇错啦。因为咧有好多以前嗱，咁就可能未必太环保啦，但系佢会俾一个大嘅胶袋你，你将你所有嘢劈晒落去，然之后个胶袋上面咧就已经有个 number， 咁可能咧就系1至100就系呢一行，101至200就 系 呢一行，咁咧就方便啲工作人员咧，希望尽快可以咧做到个疏导人潮嘅嗰一样嘢咯。 系咁啊，但系呢一啲即系嗱，香港我觉得已经搞到好纯熟噶啦。 系啊系啊，因为我哋个个礼拜都有得跑。 系啦，同埋譬如我去年跑今年年初跑半马嗰阵咧，其实好快嘅，我都以为搞落嘅，即刻我谂3分钟之内。 系啊，因为呢十几年里面，大家都变得好劲啊， 操到好快，同埋大家终于攞翻自己啲嘢，咪留低咗啲嘢啊，或者 因为香港人好心急啊，快啲啊，得未啊，咁嗰啲系。 系如果唔见嘢嗰下棘啊嘛，你跑完场比赛，跟住你啲家当冇晒，咁其实一件相当之钳嘅一件事嚟嘅。听讲你好似有啲分享 哦，系咁样嘅，即系讲到咧就系话咧寄存啊，又或者咧即系喺啲大型活动里面咧，有阵时咧会你会出现一个情况系点样咧？话说小弟咧都曾经试过咧，就系喺大型嘅跑步比赛。即系你知道，大家带咗啲嘢去现场噶嘛？有你啲家当寄存咗噶嘛？竟然咧都系咧去到要即系要清理路面啦，要开翻条路嘅时候咧，仍然系有人未翻嚟攞翻自己啲细软。 系 咁，究竟嗰啲人去咗边咧？可能就系唔知佢哋去咗边啦。因为咧有阵时，譬如可能你跑完之后咧，你个人咧丧咗，又或者突然间好似阿刘伟恒嗰啲跑完之后，哇好肚饿，我要去食嘢咯。然后系唔记得咗，原来自己系有带到一啲嘢去寄存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大型活动过后咧，对于工作人员嚟讲就系、是、有好多嘢剩低咗，又或者有一堆嘢剩低咗，咁点处理咧？咁即系呢个系一个烦恼嘅事嚟嘅。咁而寻日咧，其实我就做咗一个活动咧，就系、是、一个一个前啊，唔系应该咁讲，系一个韩团嘅其中一个成员，但系佢系泰国人嚟嘅。咁佢喺香港咧就开咗个 show 啦。咁跟住其中一 part 咧就系、是、玩游戏咧，就系、是、要喺楼下嗰堆 fans， 即系佢哋整咗好多样嘢出嚟，我好似收买佬嗰啲游戏咁样啊！嗱，我要咧就系、是、一个手提电话、一个水樽、一个 headphone 咁样啦，咁然之后边个有啊？咁跟住咧有嗰啲就举手，跟住咧个星咧就落去攞翻上嚟，咁就攞咗2袋嘢上嚟，即系2篮嘢上嚟。咁好啦，咁啊玩完游戏之后咧，个星就唱歌咯，咁嗰2篮嘢咧就摆咗喺后台啦。咁去到最後，你要俾翻現場嘅嗰啲玩嘅人噶嘛？跟住咧，咁啲嘢就擺咗喺門口咧，就準備等啲人嚟認領啦。都有嘢漏喎，都係有人冇攞到嘢，然之後所有人都走曬啦，但係仲有一堆嘢喺度。咁我就發現咧，其實好得意嘅，有好多人咧，譬如話跑完步之後好肚餓啊，咁啊走咗去啦，就 食飯啦， 係啦，唔記得咗自己有嘢。然後有啲朋友仔咧，就睇完個 show 之後啦，又或者見完個明星 high five 完之後，或者簽唱會簽完嘢之後咧。 跟住就太興奮，就淨係攞住隻碟就走咗。然後自己留低嘅嗰啲嘢咧，就冇攞翻。咁我想問下大家有冇試過呢啲經歷咧？即係因為興奮得滯。 哇！我 而出現嗰啲留低咗嗰啲嘢冇攞翻。 我就真係。出名梁麗芹識我咁多年都知道我係一個好易跌嘢嘅人嚟嘅，即係我好易唔見嘢嘅人嚟，我非常之容易唔見嘢。我近乎可以咁講啊，包括我啱啱出完呢個 trip， 我每一次去， 你唔見咗啲咩咧？ 我每一次都有啲唔同嘅，即係每一次 大概兩個禮拜會收到個 message， 喂一哥啊，可唔可以幫我睇下直播室嗰度係咪有個水樽啊？咦，系啊，可唔可以帮我睇下？我个叉电器， 我真系一个病嚟嘅，我先，因为我可能个人有啲盲点啊。我每一次，譬如我今次咧，我就漏低咗，其实我都唔知漏咗喺边。总之咧，我而家有一，因为咧我喺飞机好中意瞓觉嘅，咁啊瞓觉咧，我即系你知咧，如果我哋坐呢啲 econ 嘅，又冇得挨低，又惊挨低俾人踢凳嗰啲咧，咁我就因为之前有个朋友送咗一个咧，就平时我咪带一嚿嘢箍住条颈嘅 颈枕。 但系咧，我有个朋友送咗一个类似颈箍嘅物体俾我，呢、這个真系好好。咁佢个原理就真系有啲颈箍，令到你条颈咧唔会凹落嚟嘅。 系。 咁总之个原理系咁样样咧，即系箍得比较实条颈，咁又护住你，唔会你以前我成日瞓完之后咧，喺个飞机度咧，啲颈嗰啲肌肉会好痛嘅。咁又今次咧又系唔知道，我翻到香港，咦唔见咗嘅？究竟我系漏咗喺飞机嘅第一程啊？定系留咗喺酒店啊！我已經完全唔記得咗。 原來都在喺呢條頸度， 都會發生呢啲事。 即係拎住個電話，咦？我個電話 咧，我副眼鏡。 係啊，我成日都係咁，我自己都會。 係啦，咁啊， 副眼鏡，我唔係副眼鏡喺個頭殼頂嗰度啊。 周時發生嘅。係啊，飛哥試過未啊？尤其是戴老花鏡嗰啲啊。 阿飛哥冇戴老花鏡。 即係咁講啊，飛哥，咦？飛哥又去唱歌，飛哥。 係啊，佢夾住電話喺 架底。夾住喺邊啊？ 飛哥做得好啊！呢個動作夾住個夾電話架底，夾住電話咧。我啱啱星期六嗰日就係我，因為喺架車度，咁我驚個電話會喺個袋度線落去個即係凳嘅側邊咧，咁我就將個電話咧就唔係擺咗一個大髀嗰度。擲住咗，咁然之後，咦？揾個袋，我個電話咧，咁然之後咧，啲人就我打俾你，跟住我個大髀喺度震咯， 好唔開心啊！咁啊每一次都有啲鼓勵唔到嘅，譬如留低對物啊，留低個嗰啲萬用叉電器啊！ 哦，呢、這個真係 梗有啲火牛啊，漏咗喺個酒店度啊，即係周時有嘅。所以咧，我係有個恐懼嘅。而家我成覺得我每一次就算 double check 咗之後，都係有唔見嘢。而通常嗱，有陣時咧係會好彩嘅，即係譬如你會揾得翻。我記得有一次咧，哇！呢、這個真係世紀大即係驚慄嘅。咁我就係落機。咁啊，因為咧，我唔知點解著親嗰啲褲咧，嗰啲褲袋都好易跌嘢出嚟。咁你知啦，我一上機咁，嘭一聲，我可能我瞓著咗。咁有陣時有啲嘢擺咗喺褲袋，我唔記得咗，要收拾好啦。咁我記得有一次，其實唔係好耐講，即係舊年嘅啫。咁我落機行到出嚟，佢咪有條橋嘅，通常就駁去佢個建築物噶嘛。咁我行到去橋啦，差唔多出到去嗰、那個機場咁上，咦？我本 passport 咧？咁啊， 喺香港啊，喺屋企櫃桶， 超級，即係梗係超級恐慌啦！即係通常一 panic 你就哇周圍抄啊呢樣嗰樣啊，咁啊即刻諗，跑翻轉頭喺個位，翻去個位度揾啦。咁啊，當時啲人咧已經魚貫出緊嚟嘅。咁我最記得即係去到啱啱咧，就應該係嗰啲阿姐咧就清潔緊嗰啲位嘅時候。咁啊，正當我跑緊入去嗰陣，阿姐就啱啱落喺咗。有人留咗本 passport 喺个凳度，啱啱摄咗喺嗱，其实系好难见到嘅。佢系摄咗嗱，即系譬如我记得好似系坐中间位嘅，即系三个位当中嘅中间位。佢应该啱啱就摄咗喺嗰个凳 pan 下边两个 cushion 中间嗰条罅嗰度，喺嗰度揾翻。 成日唔知点解系摄喺呢啲鬼鼠位。 冇错啦，咁我落机嗰阵，我望一望，可能只系随意望一望，系冇怀疑到。嗱，其实咧最恐怖嘅就系跟住嘅恐慌。我心谂，如果我迟咗攞。或者我去到個 counter 先咯，其實咧嗰啲人可能係未必俾我沿路走翻轉頭，上個飛機度抄 passport 嘅。 咁而先生唔好向呢個方向， 唔可以反轉頭， 唔可以三文魚。 邊個地方啊？ 係咪日本咧？好似係日本喎。 咁但係你出唔到境噶嘛？你 嗱冇錯啦。如果你去到個 counter 嗰度，你排下隊，即係你已經過咗譬如十零分鐘啦，你部飛機甚至乎已經離開咗嗰個停機坪嗰個位置咁點咧？我一諗去到呢個位，哇！我就諗死咯！如果我當日即係頭先啦，真係留咗喺個 passport 上面，而或者我揾唔翻，咁我呢個 trip 就玩完。 咁但係佢又唔會俾你就咁遣返你翻香港。 哦，呢個我都唔知，我唔知。 咁你會變咗， 大家理 似啊 Tom Hanks 咁样喺机场拍 文集，我真 系唔知系点生存咧？到时 嗱，你肯定会出现好多问题咧。首先你会耽误晒成个行程啦。咁我又一家大细去，咁一定系会搞到好唔开心啦。 唔紧，唔会咁啊，嫂子同啲小妹妹一齐出去玩咪得咯。 因为 系啊，买低啲钱得噶。 因为我有租车，我记得，即系我要揸车。 唔紧要嘅， 用钱解决到嘅。 系啊，咁你咪搭车去咯。 即系嗰啲恐慌一路一路。 如果你系喺日本嘅话，其实好易解决嘅啫。 系咪渣咯？系咪啊 ？Anyway， 咁啊，即系感恩就冇事啦。咁但系即系每一次都系， 有冇俾人闹咧？ 咁啊，梗系有啦。 呢个真系重点啊！ 好啊，下一位，下一位。 唔系，但系虽然我都细，我谂我系经历过一段叫做恐慌嘅时候，即系成日唔见咗 passport 啊，或者唔见咗一啲手机啊，然后好彩地的士司机兜翻翻嚟。 我都试过，我记得有一次搜下流程，有个司机帮我执翻啊嘛。 执咩啊？ 执翻个手机咯，好似喺度有讲过，好多年之前，我喺我哋即系以前我住过嗰个区，跟住一打个电话，唔系我翻到屋企，发现我部电话唔见咗，我就另用屋企嘅电话打翻我手机，然后佢接翻。咁跟住咧， 呢个我都试过。 跟住咧，嗰个人后屘我仲记得佢系认得出我噶，佢系话你系咪行队长，即系类似系咁样样。我喺呢个节目度多谢翻佢噶。 哦，我系试过，我好似系试过漏电脑嘅，系啦，即系应该系做嘢做到好夜，然后电脑就落车又即系吸紧眼瞓，然后就摆低咗部电脑。好彩嗰次系 call 车。咁所以揾得翻個司機，咁就可以叫攞得翻部電腦，但係即係你都要即係多謝人哋啦咁樣。咁但係跟住我，所以咧自此我諗幾次啲咁嘅經歷之後咧，我每次落呢個的士就會有個習慣嘅， 望翻睇下有冇。 首先望一望啦，第二我係會記住個車牌 number 嘅，係啦，我嗰次係爭啲想打去隔離街問嗰個馬路的士啦， 學坑啊嘛， 以前揾學坑㗎咋， 唔係咁所以，所以我係真係會会坐车嘅时候，第一样嘢就系望一望个司机叫咩名先。 嗯、 即系我而家一坐的士，我会望一望司机，我叫陈大文， 冇用。 然后就会哨住记住佢， 佢可能唔系陈大文嚟噶嘛。 呢啲唔关我事，但系大家记住个车牌，即系你有个车牌，起码易揾啲啊。 嗯、 即系你有啲咩事，即系打去唔同嘅 call 台或者剩，起码叫做有嗰个车牌 number， 你可以易揾翻个司机啦。咁所以咧，我另外一款咧就系每次落车，我都会摸一摸个裤袋嘅。因为我好惯性知道我裤袋我会有两部电话、一个蓝牙耳机同埋个银包，每次都会做呢个动作。 哇！你个袋咁大个，可以装到咁多嘢嘅。银 包喺后面噶嘛，咁然后前面咪每边一部电话同埋一个蓝牙耳机咯。 其实我觉得男人系比较普遍咧，系会比较容易跌嘢啲嘅。 因为冇自己孭住个袋， 冇手袋。 系啦，咁 啊一个有噶。 唔系咁孭电脑嘛，咁唔同啦。系啦，咁所以咧，我记得有一次咧，应该系有一个礼拜六就翻嚟做当时一个好出名嘅节目 叫《我是你的后妹》 嘅时候，就大概1:10。就翻到公司門口落小巴，咁嗰陣你知禮拜六嘅啦，會著一啲比較寬鬆少少嘅運動褲。咁咧，我思怡咧，我又中意坐嗰啲咧引擎位啊，小巴嘅引擎位，即係佢第四排咧，咪會有嚿嘢浪起嘅、 即係嗰個碌嗰個位。 係、啦，咁然後咧，我中意坐嗰位。咁你知一浪起只腳嘅時候咧，啲嘢就喺個袋度跌出嚟。 係啦，冇錯 啦。好啦，咁我就係應該係落咗車，然後咧行入。去臨即係過咗我哋公司即係電台停車場，臨推門嘅時候咧，我好順手又摸一摸個袋，哎呀，我部電話咧， 係 咁跟住之後咧，我就即刻擺低我身上嘅所有嘢，擺 counter 俾保安嘅同事，我你幫我睇住。然后我最快嘅速度，我仲记得礼拜六， 系啦， 走到路口。 礼拜六系着凉鞋嘅，我仲着住对凉鞋就疾走，沿住广播道呢边疾走落去。 个 van 仔 系啦，追到 喺个路口截得翻佢。 冇错， 其实有机会得噶， 系啊，成龙大哥都系咁样。 咁我就一路追到落广播道口， 系 咁，然后咧。我谂我前后唔够一分钟啦，但你知嗰一分钟可以发生好多事噶嘛？ 一个咁跑， 系啦，嗰一分钟发生好多事，发生咩事？即系右权架车已经走咗， 又真系趴咗喺度， 系啦，咁我就 或者系踩到狗屎吓， 我企咗喺广播道口，即系嗰个教堂教会嗰个位，然后喺度望，咦，冇车未到嘅， 唔係啊，即係究竟你會諗，究竟係佢 走咗 定 未到咧？ 定未到咧？咁如果佢走咗，我應該要追落樂富繼續追啊？定係？ 哦，你係搭邊個車先？ 我係搭九龍塘嗰邊嘅。 咁你追落樂富做咩咧？ 唔係、九龍塘，唔係即追落去，追落九龍塘嗰邊定點咧？咁但係你又睇住，咦？唔係喎，就嚟要開麥咯，咁點算咧？ 係。 咁就喺 個波仔頂住先咪得咯。 我未冇時間通知佢嘛，嗰陣時，因為你 唔緊要，佢都會頂住噶嘛，係你嘅 就係，除非佢遲到啦，佢都咁喺個生死一刻，即係喺個三秒內，我要決定嘅時候，我決定搏一搏啦，冇理由一分鐘咁快嘅，因為始終我記得上車，即係我落車嘅時候，仲有好多嘅乘客，咁即係應該佢仲要停多兩站嘅，起碼。嗯，大概三秒嘅時候咧，就有架小巴就 緩 咁落嚟，我就誒唔好意思，司機我漏咗嘢，跟住上去真係攝咗喺個邊邊位，即係嗰部電話就攝喺邊邊位，咁我就終於拎部電話之後就氣喘喘咁慢慢行翻上嚟，即係開麥咯。我仲記得一入直播室嘅時候係。咁样， 嗰靓女， 哥食问咩事，攞翻部电话，咁样咯，系啊，即系有呢啲咁嘅，我谂都试过一两次咁样，无啦啦要疾走翻落广播度追翻个电话。 其实广播度真系一个圣地嚟嘅，因为你真系有机会，即系追到嘅机会系大嘅。 佢嗰个通常啲小巴兜一个圈咁样嘅， 系啊， 就试呢个方法。 我自己试过都系喺日本嘅，就系咧因为已经咧离开咗酒店啊，已经 check out 咗啦。但係酒店又唔俾我佢係唔俾我寄存行李，定還是係應該可能係、好似唔係啊？因為我哋攞住行李咧，就諗住離開㗎啦。咁但係咧又計落啲時間咧，仲有少少位咧，就可以再玩多轉喎。咁所以咧就去咗食嘢啦，同個 friend。咁然後，但係你攞住啲行李係好唔方便㗎嘛。於是咧，我哋就學人咧，就將個行李咧就擁咗去車站嘅 locker。 哎呀！ 係啦，咁啊， 哇！我試過另一個棘手嘅就係成日都唔記得咗自己邊一個 locker。係 喂，唔記得咗自己邊個 locker 咧都算啦，你都有個意識，你知道你記得自己啲嘢擺咗 locker。我连自己有行李摆咗 locker 我都唔记得啊，跟住咧就入咗闸啦，上咗去月台啦，就等紧嚟紧个班车咧，就教到鬼死咁问水啦，因为佢啲班次其实都几准噶嘛，咁跟住咧佢就即系计啊，我哋搭呢一班以即系搭呢班车咧都 OK 啊，有个 buffer 位，万一我哋赶唔切呢一班，再搭下一班都 OK 嘅，咁於是咧就搭咗準備搭尾二嗰班，上到去月台，見到架車嚟緊啦，好安心嘅時候，突然間好在呢一下醒起，突然間發現死啦！我哋啲行李咧，因為 爭緊啲嘢㗎。 其實你手上面有啲嘢，因為你食完嗰轉飯之後咧，就突然間發現，哇！呢、這個幾好喎，又再買，所以你手上面有啲嘢清住。同埋你有個背囊，因為個背囊咧就係裝咗你嘅銀包啦，同埋你嘅 passport 啊嘛。咁所以背囊喺度，手上面有啲嘢頂住，即定住，咁你咪就係覺得應該 OK 啦。咁點知見到架車嚟嘅時候，先至 feel 到唔對路，弊嗰兩箱嘢未攞，跟住就好驚啦。咁跟住嗱嗱聲咧就衝翻落去。 跳出閘啊，又剩咯喎。 唔係跳出閘之前咧，因為貴啊，其實嗰轉車都要啲錢噶嘛。咁如果你跳翻出閘，咁你咪連嗰張飛都冇埋，跟住再買波咯。 你最有頭腦，咁冷靜都去諗呢啲問題。 冇錯啦，咁跟住咧，我哋就同嗰個叔叔講啦，就係話：哎呀，我哋漏咗啲嘢喺個 locker 度，就係嗰個咯，咁樣指住。又的而且確係嗰個嘅。咁跟住咧，個叔叔又非常之好人咧，就放翻我哋出去，然後咧就嗱嗱聲咧就攞翻個。 个箧， 然之后啵啵声咁样冲翻翻嚟，就冚冚声咁样就上翻。 好啦，今日个题目就系啦，头先梁礼勤啊用咗几多个 拟声词咧？ 系啦，有冚冚声、 啵啵 声、嗱嗱声， 咁咧就上翻月台嗰度咧，咁咧就当然系 miss 咗 last two 个班啦。咁然之后咧， 即系头先嗰班火车走咗噶啦， 走咗噶，因为我已经见到佢嚟啦嘛。咁哇，真系好彩嗰一下你记得咯。咁然之后咧就滴滴声咁样就。就 check 下最 last 嗰班车系咪真系赶得切嘅飞机咧？就炸车搭 last 嗰班车就真系可以赶得切飞机咯。 哇！呢啲真系好多人 好惊，因为 我都系你系事后忆起， 系 好在咋嗱。如果又系嗰啲，譬如得翻最后一班车走咗， 所以 又或者你已经唔知去到边一个城市，先发现仲有个箧漏咗喺唔知边度。 嗱，好啦，即系如果系人生交叉点，你见到嗰架车 last 一班。 拉屎一班，如果我真系遇拉屎嗰班车， 咁梗系老虎都攞个箧嘅。 佢嚟紧系啦，究竟我攞唔攞个箧啦？ 梗系攞啦嘛。 嗱 ，passport 喺我度，钱喺我度，因为喺背囊里面啊嘛，仲有我最后嗰两袋战利品。咁但系嗰个箧攞唔攞咧？嗱，呢个真系人生交叉点。 除非你带个箧， 唔系， 但是你趕唔切飛機喎、 啊。當時有冇同行嘅友人係勸說啊，或者係覺得喂你唔好攞啦，有冇呢啲噶？ 冇嘅，因為我哋 last two 嘛，我哋預 last two 嗰班車嘛，咁所以冇事啦。咁如果我真係成日周不時都咁樣諗，如果嗰班真係 last 嗰班車，你趕到飛機嘅，咁究竟？你攞你嘅行李，定系唔攞你嘅行李咧？ 咁一定攞完实有方法去机场嘅，即系例如坐的士又好，或者 佢蚀咗嘛？佢觉得 系唔系蚀咗嘅问题，系好贵啊嘛， 系好贵。咁鬼叫你留低咩？ 系咁可能系咯，所以就唔好遇到个问水啦。要数去机场， 自留一线。 系啦，去机场先数啦。去机场 声啊， 系啊， 嘘一声， 咁而家就滴滴声收工啦。 拜拜。